就是基本上最高端就达到收藏级别了。 藏品的一个鉴定师，或者是多少年的玩这一块的古玩这个领域的一些玩家吧。 你玩我大概在安南都做了七八年的时间吧，然后在玩的时候，那我也是从零到一的过程，在这过程当中呢，跟我八岁八大的这种八零后的这些人群，我们在一起讨论最多的话，就是说这个东西，新不新，老不老，有没有收藏价值，然后它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收入，我们主要考虑都是这些问题。但是我一想，因为没有一个很全面的或者是第三方的一个机构能让它就是在消费者去购买之前能够解决用户痛点，就是我是一个第三方的身份告诉这个东西给你一些指导性意见，有没有一些收藏价值，这个东西老不老，新不新，对不对，没有人去给我们来呈现。所以说大家好多人去看鉴宝活动都是因为他全都是因为是在他买过之后，然后再拿到鉴宝现场再去鉴定，这样来说呢，好多用户就损失在消费之后了，把这个钱都已经浪费掉了。所以我看到了就这个市场契机，所以说想组建一个这样的一个团队，然后帮着用户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不过他可以在现场拿到实物才能鉴定。 对的，因为我们互联网做的这个方式呢，就是解决一个时效性的问题。因为比如说您在北京在一个地摊上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东西，但是您又不能马上的去拿到这个现场，需要专家看。所以说我们解决就是通过图片这种鉴定的方式，图片并不一定是非常权威性的，因为它受了种种环节的影响，但是我们在消费之前会给你一个决策。比如说有些东西我们行话说这个东西开门真或者开门假，或者是我们是给你一个这个权威性的选择，告诉你这个东西对还是不对，主要还是提供一些意见。 那这个意见会不会有些人觉得不靠？ 对，我可以简单给他理解成就是我们相当于投资理财是一样的。比如说你想买一个股票或者想买一个基金，你会有很多基金顾问去帮你分析这个股票或者是去理财，这个具体你买还是不买，拿还是不拿，是完全就是人他是有消费心理的。如果你在消费完之后你再去找人看，可能说你东西不对，他会心理上他会感觉哇，你这个老师看见不是特别好。但是你在你消费决策之前，在你没有去花这钱之前，你去拿到了一个第三方平台上去帮助你，有人去帮助你去免费的去看，然后给你一些指导性的建议，这样来说呢，就对他的这种金钱是减少他的损失吧。所以说这个我认为是在消费者决定购买之前去做出这样的动作，是对消费者口袋的一种保护。 在这一块一方面你们是怎样的收费情况？ 那提供的这样的服务都是免费性的。 关于藏品的这样的一些短视频，让大家对这个收藏品更多的关注，更多感兴趣。 内容最直接的目的是一个内容性的普及，因为咱俩现在谈的现在所有的问题都是跟收藏品的这种古代艺术相关，有很多艺术是当代艺术，当代艺术就不存在这种真美的问题了，然后新老的问题了，它可能存在一种鉴赏性的问题，就有没有价值的问题了。所以说我们通过艺术这种方式，通过宣传文化，宣传教育，宣传这种，所以说起到了一个大众普及的作用。就我们也不会讲非常非常深，说这个画的结构构成，也不会讲这种瓷器的胎和釉的结合，我们不会讲这个，我们讲的就是非常泛泛的这种，就是让人家有这种艺术兴趣和这种感受，而且还是通过娱乐的方式进行传导。 咱们的品牌然后都会呈现。 对，我们运营推广是在全平台呈现，包括一些比较大的流量的那些平台，比如说像什么快手啊，像什么今日头条啊，然后外站的，包括我们的双微微信微博都会进行分发。这样来说，做这个目的就是说，我们要回归人，回归本质，回归内容，回归真正的需求。因为在消费者决定是否要购买商品之前，尤其是在互联网上最难的就是在交易端，你怎么解决交易的这些诚信问题，解决交易的这种掏钱的动作？所以你靠这些都是去做任何性的铺垫。只有建立了信任，在这个行业当中，你才能走得远，才能走得深。所以这些动作都是去做技术性服务，都是扎根的部分。 这一块方面有没有考虑过放利益模式？ 有，因为我们企业发展也是走着资本化的路线，在资本投资方就是一个角度，在中国分南派和北派。北派呢，它比较趋向于做概念和做流量，就是你产品量级多大，然后你未来变现的空间就会有多大。 南派呢，就是像我们深圳这一块呢，就是它比较趋向于盈利化，就是你自己，我不管你是做热什么，你先让你怎么火，就是你团队当中你自己你要有一个就明白的最深的问题，就是你怎么让自己团队让自己活下去。就是很多包括去年到今年的所有创业者，包括互联网的创业者，他都会离钱非常近，他就想办法怎么去变现。像我们现在你能看到早堂这个平台是有商品化交易的，商品化交易过程当中，那我们就会凑这个流水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个钱，因为我们是一个三方担保的责任，这个钱会沉淀到我们七天的时候，那这样来说呢，那我们就会用这个流水的钱和这个收取这个中间交易的费用的钱来作为我们企业的沉淀的钱，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往前走的原因。 那你们平台上提供的那些产品都是古董吗？都是藏品吗？ 平台主要是做 C2C 的模式，就是藏友和藏友之间自行交易和自行买卖了。但是我们自己有一个板块，这个板块呢是做 C2C 的方式，就是我们自身的东西，我们自己征集的，是经过我们线上线下同时结合，老师同时看，就是我们说的这种东西是跟描述相符的。用我们行话就散开门了，特别开门的这样的东西，然后提供给消费者，这样来说就是我们平台做这个疫情担保。而且收藏品呢，它跟其他行业玩不太一样，它是标准化的商品，在这个行业当中呢，它是非标化的商品，这个跟人的这种信念和他的知识储备能力是相关的，所以说它没有一个共同的这种商品的标准，它唯一的标准是在服务上能够建立相应的标准。因为从去年开始，国家就是相关的本部部门就会出现一些政策，说你要走线上拍卖的话，然后再说你跟收藏品相关的会有一些营业执照，但是我们也在积极对接。 像您做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市面上同类型的友商出现，他们也在跟你们争夺或者是竞争在这个市场当中？ 其实我们厂商从去年建立一直到现在大概走了八个月的时间，这八个月的时间其实对于我们团队来讲确实是一个很长的路。然后因为我非常清楚互联网一些打法和一些玩法，但是因为由于心态比较着急，然后可能很想快速的变现和催熟这个行业的发展，所以我们过早的进入了商业环节。一到进入商业环节的时候，就会影响很多的客户体验。在影响客户体验的同时，因为中国的互联网上不缺少交易性的网站，比如说我们会面临很多老牌进行的这种商品化交易的，比如说像华夏、亚昌啊，这些它都是属于老牌的互联网啊收藏品交易性的平台。那你跟他们进行他们沉淀了十几年，你去搬他们的大户，的确你有很大的难度。所以说对于创业者来说，你上来第一开始就要找去跟竞品的差异化，如果你没有找到差异化，那你确实是很难在这个行业当中发展。所以我们也尝试着去效仿模仿，就是他们成功的模式，但是你搬到过来，你直接 copy 过来，可能做 A 很多 B， 直接复制过来，你确确实实是遇到了很多问题。所以这种商业化的行为是我就是在没创业之前是没有设想到的，完全当时就非常想，这么大的市场，每年有8000个亿的这样的流水，整个市场行业这么大，我就说多了，我是少赚点，我占个1%行不行？那我也这个在我平台上也能呈现出很多美好的愿景。但其实你做起来的时候，确确实实人家互联网就是这样，只有老大和老二的这种交互壁垒，没有第三是你累。所以你去竞争的时候就会非常非常累，直接催交易的时候就会非常非常累。所以我们最后几年整体从去年到今年就整体要重新去梳理这个商业方向，比如说我们去做的内容，这种去做内容这样的方式和现场这样的方式是直接的去满足用户痛点，然后去满足一些人群的需求。所以说我们今年整体的战略方向上就有所调整。 其实在发展过程当中，是在不断打磨、不断试错与更新的迭代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达到如今这样一个形态。那上一节目我们聊到了掌藏艺术的商业模式，聊到你在做的这些事情，进入的整体又是怎样的？那么下一节你再来让我们。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忽悠呢是你自己内心当中你不太相信，你去说服别人相信你，这叫忽悠。什么叫信仰呢？信仰就是你自己内心你足够相信这个事儿，然后你去说服他跟你具备同样品德和品性这么一套路径，这叫信仰。所以说我可能是通过个人魅力，然后跟他讲了很多，然后他突然之间有一天找到我，他说他想加入，所以后期他就自然而然就过来了。 大概跑行到他们现场应该是20%左右。 然后我们这个专家都是通过平时这7-8年当中，然后一点点积累上来，然后因为不是某一个特定资源就能被创业者拿来用的，其实有些更高级别的一些专家或者学者也在我们平台上，但是因为由于种种原因，他可能不能马上的为我们用户进行服务。所以说就是说你能整合到什么样的资源，你能马上形成的就会拿过来，他马上就能被你用，这样来说是最好的环节。可能就是很多创业者就想找特别优质的特别好的资源，这个我并不是特别提倡的，因为你的企业还没有跑到那个层面上，你只能先用到能跟你共同成长一起往前走的这样的资源，这样才能是对你有利而为。你不能因为去追求某一个资源，然后去夸大自己过，或者说在自己能力范围内超过这个范畴体系的，你再去找，这样来说对于团队来说，它是非常非常累。用户他最需要的得到是一种时效性的表达啊，然后呢，这个因为他们在用户心里面，他们感觉自己可能会差一些。然后呢，所谓的好多人他就说啊，不听老师的，这个专家说的可能不好不对，这些都是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说他这种行为表现的方式是在他购买商品之后，那肯定他不太愿意去接受这样的现实，他是有消费场景和消费心理的。但是你是在消费之前帮他提供一些建议和意见，他是非常愿意听的。 他在资本方面你们是如何与资本去对接？ 我也去跟很多投资机构包括投资人去聊这样的问题，其实大家都想找一个，因为这个投资就跟结婚是一样的，都想找一个自己非常合适的人，并不一定是自己非常喜欢的人，这他是双方共同的共同结晶的结果啊。然后呢，这个现在呢，这个投资环境和融资环境也是确实比较困难，但我们也会考虑是会接一些传统啊生意人或者是传统老板的一些资金进来。但是我本人来说，我并不是特别想去单纯的去接纳这种财务投资的，他可能会帮我对接一些资源和一些效果出来。但是呢，有一些我刚才也讲到了，就是某些人或某些机构给你提供的这些资源，并不一定是你的优势资源，也许是你的绊脚石，就不能把一个特定的资源看成是对未来整个企业的一个发展，它是一个几何生长，它需要方方面面不同角度不同维度的人进来去帮助你企业实现快速增长。所以我们现在还是盼望着能有一个有缘人真真正正懂我们团队，懂我们商业模式，能够允许我去犯一次两次错误的这样的投资机构或投资人进来。 今年下半年你们项目的规划和 团会今年重点的发力期就是在这种内容上，因为今年算是在内容创业的元年，所以就不想错过这个最大的红利期。因为你只有做内容上这样的普及，因为中国很多人他对这种艺术文化尤其是80后90后，他对这种感觉是非常陌生的。所以说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我们录制下来内容视频的节目，能够更多的去引领大家走入这种层次上。然后呢，现在大部分的咱们80后90后呢，现在算是在这个社会上应该是中流砥柱了，正是工作期间很多人他都成为了这个社会上的中产阶级家庭，正往这个上面走，然后有一亿的这个中产阶级家庭的消费升级。其实我们也看中的是这一块市场，他可能不玩什么老物件，他可能不玩这种传统艺术，但是呢他有美的享受，他有陶冶这种精神享受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就是他会去装扮自己的家庭，他会去装扮自己，通过这种外饰外物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就是这种价值的表象呢，就是通过这种物品来表现。 所以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进来，然后给他们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入口，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这个、是我们是要想到的。那时候我们会，因为作为企业的 CEO 来说，他提供了三个方向，一个是找钱，一个是找人，一个是找准企业的战略方向。我们在找人上也会去引入一些相关的一些跟视频相关的一些从业人员进来，能够完成我们跟我们一起完成我们自己的梦想。整体的企业发展规模和这个中间的实力，是受了这种资源和资金的限制的。所以说，在短时间内我不会去盲目的扩张，去扩展市场，然后去来做。现在还是说我还想深耕细作吧，然后把这个根基打得牢一些，把这个城池建得高一些。那这样来说呢，等去跟竞争对手，会跟其他人再去打商业模式的时候，那这样来说我们壁垒就比较高。然后别人在，因为现在这个时候在生活品这个行业当中，每年有7至10年的一个波动周期。那现在呢，不是特别好，正好是赶上第8年。第八年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去盲目去做市场，那确实是有一些背道而驰。所以说要先等一等，摆自己的产品，摆自己的用户体验，然后这种消费的感觉要跟客户磨练出来，然后等到这种势能上来以后，让我们全力的再去做市场。 好的，那节目最后呢，感谢掌堂艺术的创始人霍总来分享的， 非常感谢。 想被通知到，反正你的世界我管不了。 在街角， 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78。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你想省钱吗？你会省钱吗？一大帮省钱小技能将为您一一献上，就在4月29永林家博会，为您提供一个装修省钱的专业平台，家具家电建材皆特卖，买一送一，惊喜不断。永林家博会，装修最实惠。 全新一七款奇骏，7座智领 SUV， 征服未知挑战，出发，再上征途，焕然新生，智勇升级。4月6日，全国震撼上市，详询请到东风日产涿州专营店，电话366-9210。 爱护地球，保护家园。今天是4月22号，世界地球日，节约资源，绿色生活。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欢迎收听野草疯长。 Hello，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野草疯长，我是小庆。野草在贱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疯狂。共享经济时代，我在贱地为自己代言。本期节目由无忧贱地与野草在疯长联合播出。两次创业心得各有不同，聚焦英语早教是趋势还是热爱？软硬件结合，产品不断迭代，听豌豆派 CEO 马涛讲关于一颗有生命的神奇豆子的美丽故事。 对，其实您最初只是想做一个智能硬件，然后到您现在除了这个硬件啊，当然也有您的这个真人智能外教，这前前后后迭代了多少次呢？ 对，我迭代了好多次。就像我们谈到的，就是其实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一个产品比较容易，但我们做的是因为是软硬件结合的产品，硬件和软件不一样。硬件你要改一个东西，那个修模就是好几个月出去了，所以它有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把握才做。那么这当然就是一个经营创业的思想了啊，这点上我们也学习国际的这样的一个创业经营的理念。那么我们首先做产品原型，我们做小孩东西要做一个小孩喜欢的东西。过去我们做东西都太聪明了，我们不考虑。很多，因为我们就是刚刚说的，就是太聪明了，所以谁掏钱做谁的工作。就像我们过去做产品，主要是做一个父母，然后就说服他掏了钱了。至于这个产品孩子真的使用怎么样，很多人都是不在意的。那这是现状，说句实话，即使现在的今天的教育行业，大部分都是商人。但是其实在这点上，我们就是太聪明了，所以做到后来就是企业就做不大，或者是行业规模不会太扩大。那今天我们认为更合理是做一个孩子真正喜欢，因为家长买的原因就是真的对孩子好。那要做孩子喜欢是很难的，孩子如果不喜欢这个东西，家长就觉得白买了，或者说他也不会买给他。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必须能用得住。所以我们这个产品的核心理念不是卖一次钱，我们产品不要钱，免费的，是孩子在用的过程中持续使用，我们才会收费。那么这就是这个道理。那你的孩子如果用不住，那其实对这是双赢。那对消费者来说，孩子用得住，那个钱就没白花。 对吧？而不是像我们过去这样啊，家长听广告买的东西，孩子玩两天不玩，非常大的浪费。那么这当然商人赚了钱，但我们认为这对消费者不合理。我们认为做难而正确的事情才是商机，才是对的。所以我们大家都没做，那我们就要迈出这一步来，就做一个真正孩子喜欢的。那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工作要做，孩子喜不喜欢，我们就像过去就要做很多的测试。那给孩子测试不能离开孩子熟悉的环境，对吧？孩子一旦离开不熟悉的环境，他测试不准，一定要来到家里，孩子家里提前联系好，然后孩子不在，我们这帮人把摄像头不好，把产品不好，然后我们全撤，然后把孩子和妈妈请进我们这里面进行测试，整个全程进行录像，然后做录像分析，然后整个孩子玩的过程中，妈妈陪着一起玩，玩完之后呢，然后我们就采访，跟妈妈采访，当然我访谈主要是问，当然这非常核心是你买了是吧？这东西，那对孩子来说，我们要进行录像分析，回去看。因为孩子不会装，如果孩子注意力比较集中，说哎这段设计的不错，20分钟里面一个。如果孩子开始转移注意力，或者看妈妈了，或者是心不在焉的，我们觉得这段有什么问题，那再回去再改。我们过去每一周每一两周就做一次迭代，不停的迭代产品，直到测到后来这个结果。现在你看到产品很多习以为常，哦，觉得这个方案出来的很棒的东西，当年都是经过非常多的努力和心血才能出来的。你就好像苹果一样，对吧？他做了这样一个智能手机，一夜之间后来很多其他品牌都做出来了，Nokia 也好，摩托拉的，很联想都做了。那么在这之前也没见别人做出他那产品，其实一样。做这个豌豆块，比如说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对小孩，我们最早想这个想法，就是说小孩应该是用卡通剧，英语卡通来教课，要教学，通过卡通来学习，通过游戏来练习，通过儿歌来复习。后来一测试发现根本就不对，一段英文的卡通还是英文的，小孩根本看不懂，看的就是昏昏欲睡，一上来就教没意思。玩游戏很来劲。唱歌呢，只能影响一部分孩子，不是所有孩子喜欢。所以后来我们发现，必须是游戏才是刚性需求。后来我们全部换成游戏，而且孩子注意力又特别不容易集中，一款游戏很麻烦。所以这个游戏呢，我们后来变成现在就一个又一个小游戏冲突。在你这个注意力还没下降的时候，啪一个新的游戏上来了；你这个注意力还没下降的时候，啪一个新的游戏上来了。所以一个又一个小游戏，它有特别好的一点，就是第一，持续的吸引孩子注意力；第二点，我们叫做随时可以停。小孩拿起来就能玩，放下能走，每次就是个小游戏，只是一个知识点的一个独立游戏。这种情况下良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对吧？那对孩子来说，那既孩子感兴趣，同时随时拿起来就能玩，放下能走，对用户非常方便。那这个解决方案看起来，哦，原来是这样，其实你不知道这里面有非常深刻的教育和实操的这样的道理，那这些都是要花心血的。所以在这过程中我们做了非常多的测试，所以这里面就是也是抱着一个负责任态度。还是那句话，我们真心想做一个孩子喜欢的东西，那对家长来说，看到孩子持续使用，那他钱就没有白花。因为家长买东西不是为了省钱，一般人当你产品没有差异化的时候才会谈价格。我们更重要的其实是有价值。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 因为您之前也在好记星有过从业的经历啊， 嗯， 大家也都知道好记星其实营销做得非常好。那对于产品和营销，您觉得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应该怎么来衡量呢？ 产品营销其实这两个就是它应该是就是非常核心的。那么多重要，在这我们这个领域里面最核心两点，一点叫产品创新，一个叫营销创新。说白了，第一，你发现什么样的点是有差异化的，消费者怎么买单，这很重要。第二点是能卖得出去，那么所有的资源都会围着你转。你想找做的人很多，知道怎么做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那在这里面，产品跟营销我们认为是相辅相成的。但是我认为更为基础的确，产品是一个比较核心点。那在这个时代呢，就是它的核心产品价值，它是基础。就是如果你产品做得好了，其实你的营销就比较有基础啊。如果这个产品，我就举一个简单例子，对吧？你就像。比方我们看到的，比如说就拿这个业内是做的比较好的，对吧？苹果的产品做得很好，那它的营销当然也不错了。但是同样的，它的机器又比较容易售卖。说白了，它一上市就是它本身就说啊，产品就要做的 sexy， 对吧？那所以人们就都抢着要，就好像当年那个康师傅的方便面刚进入大陆一样。那就是他们的销售我们聊过，那根本就坐在门口，那给货就是给钱，对吧？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啊，那个这就是其实只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就是产品核心的，因为产品取决了什么呢？取决了你为社会提供什么样的价值。因为这个社会最根本的啊，这个社会比较复杂，但最基本的机制还是一个相互帮助的机制。也就是说，那些踏踏实实为其他人 把事做好的人，那么大家就会给他更多的钱啊，就这么简单，相互操作。当然有些人巧取豪夺啦，或者短时间内通过一些手段啦，能够不付出那么多的努力也得到一些价值，但这些都不长远。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做，这个社会不存在了。你每个人你买别人东西都期待是一份踏踏实实的使用价值，而这价值我们发现真正把企业做得好的那些品牌或者价值都是踏踏实实真的人家做得好，对吧？比如中国人特别相信外国货，也就是因为真的是我们崇洋媚外，真的是外国货人质量就不坑你啊，踏踏实实做的东西真挺好的。当然我说跟过去的情况啊，那么现在到现在中国很多企业这个阶段都属于小聪明，很聪明啊，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偷工减料，但消费者在用的过程中他是没法逾越的，一用的东西就真的不行啊，因为你没付出那么多努力。那相对来说老外把东西真的人家付出努力做得好，所以大家就愿意买。所以结果那些成功的企业都是相对来说拉长时间看成功的企业都是踏踏实提供价值，那这个就是产品的范畴。那么你真正的为这个社会提供什么样的价值，所以你东西好你不用担心你卖不好啊，除非你太笨了是吧，那营销太惨了，这样也存在。但的确有在营销学里面我们讲的过去有一个产品理念的过程，到后来有个营销时代，就的确是在过去有一个叫酒香不怕巷子深这样的理念，这是谈营销了。但是客观情况下就是我们说要重视营销，但是前提仍然是产品好的状态。所以对创业企业来说，首先我们说是赚钱，我觉得首先可能不是先想自己怎么赚钱，更多是说你的产品的力量，这个产品包括也包含所谓服务，包括互联网，那真正这个东西为人们能提供什么价值。很多知名的企业家非常深刻的企业他们都在谈这个问题，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做这个东西真正为消费者解决什么问题，为什么有我们和没我们有什么区别，这都是一些高手。但是你在这个我们的低手的过程中很难听到这样的话，都是想哎怎么赚钱，怎么样这个蒙一下对吧，啊我们赚点钱，就人都太聪明，我们特别不喜欢啊，因为消费者也不会很喜欢，所有人都不喜欢你，你觉得你能混多好，你能赚什么钱，不可能。那另外一个人所有人都喜欢你，那你觉得你有什么事干不成，怎么样喜欢你，每个人都是站在自我的角度，对他好对你好你就会喜欢，对吧？那所以我们做企业就是如何对消费者好，那么消费者不傻，投资人不傻，人生员不傻，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做傻，做比较傻那个人啊，时间长就知道了，傻的人才是真聪明啊，就是智慧。所以我们自己内部经常谈做傻的人。那么做产品就是一个，那你就不能太聪明，要傻一点，就是真刀真枪啊，就是真材实料，真真正正的站在消费的角度，到底你能为他解决啥问题，踏实解决，那整个过程非常痛苦，但只要你付出了这个价值，你都可以问消费者要更多这个价格，因为这个是一份价值的价值，这个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希望让消费者爽，那这个爽的过程一定不是，首先不是因为营销解决，首先是产品，所以产品作为核心，就是你踏踏实实为消费者提供什么价值，这是一定要想清楚的。你付出努力，用户一定能感受到。就像咱们的同仁堂不也说嘛，再怎么样我不能改变原料，人看不见看不见的，我的料要足，所以才能成就这样一个百年品牌。我觉得这都是道层面的东西。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说，做产品一定要做，就是做价值，就是做人啊。那在这个层面上来说呢，你产品做好了，营销很重要，你得说。就像你老是对一个人好，你其实内心对他好，但你老也不说，对吧？对方不知道，这很正常，所以沟通也很重要。但你别蒙他，你其实对他不好，老在那装，时间长了别人说，那你纯粹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但是你也太老实巴交了，你对他好，永远不让他知道，对吧？这个也比较麻烦，是吧？可能你们很多女孩子会有很多这样的，是吧？对吧？有很多就是暗恋了好久，是吧？还是不说，最后错过了。这个就是说，就是其实做企业也是一样的。那你真正为消费者谋了福利，你做了，你得说呀。 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关注无忧见地微信公众号，让你的见地更加疯狂。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好产品加上好的营销才能在一起，创业没办法，两点这个时代都特别重要。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就是，但是有主次的，主要是产品好，其次是宣传。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说矛盾两个方面都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啊，就这个主要方面就是产品价值好啊，这样的人时间长了别人都知道了啊，踏踏实实让你这个人做人什么样子的，那就是我们所谓传统的我们传说中的品牌，品牌背后就是信任，我相信贴你这个牌子，你就是好东西。对吧？那么就是别的品牌为什么不信任，就是因为我不了解你啊，我不知道。我信任就在于你贴个牌子，我的信任就在于我知道你一贯的做法是比较靠谱的。所以你当然这个品牌是企业的生命啊，治理一个国家啊也是这样子，信是第一类的，这是我的看法。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聊了这么多，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关于豌豆派的由来，其实还有一个故事。据说它是一只从美国逃到中国的有生命的神奇豆子。那接下来呢，你也可以跟大家讲讲这样一个美丽的故事。 故事呢，其实讲个小孩子，那当然这是一个理念，但是我觉得可能啊、就是是的确是一个很孩子开心的这个东西的。我们认为，首先为什么它有一个故事？那我们知道，好的产品都是有故事的。那就拿个简单例子，拿变形金刚来说，变形金刚是个特别有意思，它首先是先有产品，那厂家为了推广这个产品才做了这个动画片，结果风靡全球。所以这个世界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人们接受的更深层次是文化层面的东西，刚才我们在谈就是这样啊，不是有形的东西，是无形的文化层面的。那么如何让孩子喜欢这个豆子，那么很多的产品它是对小孩来说，那他对他来说，他的生活是他喜欢一些 fancy 的东西啊，就说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他只是一个工具，那对成人来说他是工具，但孩子们来说更重要，不是一个工具，是一个伙伴。因为小孩他没有学习动机，我们这个产品是为了帮助家长，能让孩子寓教于乐的学习，所以如何让孩子特别高兴的去学习，这是我们最主要的难题。那么对孩子来说，除了这个产品功能性以外，就游戏性以外，更重要的是他有一个情节的贯穿。那正常的游戏呢，其实都是有情节，那么你是虚拟的，但是我们这个豆子是一个实体的。我们说这个豆子本身它就像活人一样，它的理念是真人机器的结合，但是这也是这个豆子最大的特点。那它真的像活人一样，那么它做成一个活人的形状，一个活着小豆子形状，它不是只是做成形状，它真的因为背后有真人操控，所以它就是像活人一样。那么我们一切的理念都是要跟社会上产品有差异化，就是在于主打一个活着的状态。那么所有的工具，你的 iPhone， 你的 iPad 这种产品都是死的，那活着的概念是什么呢？它一定是人的形状，然后被真人控制。那么人就要有故事，所以我们要说这个豆子来自于美国，在美国的西海岸有一个神奇的豌豆藤。这个豌豆藤呢，它其实跟人类就是相互的依存的。那么当然这个故事有个大反派，有一个邪的科学家叫 Dr. K 啊 ，K 博士，后来从小受过伤害，长大以后变成一个邪的科学家。那么他不希望孩子们长大，不希望人对他开心，所以他就是迫害这个豆子，结果找到这个豌豆藤想要迫害他，结果怎么也杀不了他，直到发现把豆子们摘下来。因为这个故事设定是这个豆子呢定期的回到人类的家庭里面，受到孩子们的关爱，这个爱是一种能量来传递到母树，反过来会护着人类，这是教孩子一个爱的过程。这是一个当然抱着一个好的想法来跟孩子来讲爱，很简单，就是相互关心。那么这个豆子后来就会被这个 Dr. K 抓起来了，然后那么后来就结果他们逃出来，逃到了中国。所以这个豆子为什么会说英文呢？就是因为它来自美国嘛，对吧？所以这个故事的这个游戏的主角就来到你的生活里，孩子就生活在游戏里。我们这些都是为了给孩子一个从这个产品理念出发，站在孩子的角度一定要来想怎么样对他们好。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居高临下的给孩子做东西，我作为家长看你永远是做不到心理。我们说要做孩子东西一定要蹲下来跟他保持一样的高度，才能理解他的世界，从仰头看你们成人的是那个世界。所以我们特别重要的做这种产品，我们抓住用户思维，但其实做孩子就是一定要这样，站在孩子角度。对孩子来说，他可不是一个外形，他也不是个故事，这是一个梦想，就是一切都是为了就是做到孩子心里去。你能理解，对孩子来说他从小喜欢这样的东西，那么这个小豆子他应该是来自美国。他为什么能说话，不是来真正跑出来死乞白赖给我教英文来说烦死了，而是来说哦，原来真的来过，头有他的故事，这故事还有他的动画片，对吧？那在过程中整个的活动范围就像一个都是他有他的声音，他是像一个游戏一样，那给他带来乐趣，他内心里喜欢他才可以高高兴兴的学习。所以做这样的故事，刚才我们分享就是为了以用户为中心。那当然我们也做产品，所以我们希望包括今天交流，很多可能听众在听，我们也希望做产品的做创业的人，就是还是那句话，很多人就是用户思维，说起来是一套，但真的做的时候是非常自我的。 那我们在做这个例子，当然采用了一些借鉴了一些商业的例子，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真的是在那小孩的角度来想，而不是举报理财告诉你应该学。很多人在一些做抉择的时候说，家长希望这个功能这么设置，我说不，第一就是以孩子是第一位，家长第二位，外教第三位，豌豆派公司的利益排第四位啊，就这么排，这就把这个规则制定完之后，他们做决策都特别快。唯一遇到难题，这个功能到底家长，比如说后面的后台要加第三方的内容，孩子希望多一点，结果家长说就希望控制，随便给孩子卸载他的那个第三方内容啊，就是我们为了保持孩子的喜欢，除了自己的游戏，有海量第三方内容，因为孩子喜欢第三方，但第三方内容呢，你要想玩多久呢，需要在游戏中获得了一些爱心，要花费这个在学习中连线学习中获得一些爱心才能够，所以对，就像咱们城市工作一样，对吧？喜欢打工，对吧？每个人就是你挣了钱才能去消费，谁都喜欢消费，但消费怎么样取决工作做的怎么样。对小孩来说一样，玩英文游戏获得了爱心，才能花这个爱心去玩第三方内容。那对家长就会说，我们开发过程中遇见这个问题，家长就会说，我希望这个游戏少一点，他就学习，对吧？我说那能靠谱吗？你听他都掉沟里了，你听了就让学习，就孩子不爱玩这个豆子了。家长不会抱怨说这个是他自己的问题，他会说你们公司怎么开发的，花了钱对吧？小孩不喜欢，对吧？实际上是他的问题，我说不能由着他。先以小孩为中心。那刚开始我回答的时候，同事们就觉得很为难，到底这个关就是家长都在手机端能够完全删这些游戏，想怎么删怎么删都能删没了。我说这不行，对吧？孩子利益排第一位，那 OK， 那孩子必须排前面。那孩子就说，那你可以删一些，但是你必须保留，不能全删，你要保留一部分。那么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方案。那从这点来说，同事们知道，哦，原来在这个准则下就明白了，很容易做判断，哦，孩子利益第一位。因为你做完以后，家长不理解就是为什么孩子兴趣这么重要，但我们是专业的，我们必须在产品系统保留这一点。我们的同事们知道之后这么安排，孩子们就喜欢，那么家长也会接受，哦，原来孩子挺喜欢的，那也就接受了。所以最后他会回到，就是有的孩子有了兴趣，教育也是有保证，因为孩子每天都在跟玩这个豆子，那咱们大人都知道里面背后都是跟在外的交流，怎么可能学不好外面，对吧？那另外一个是买完以后玩两天不玩了，扔在家里，你有什么机会教他？没有机会教他，所以孩子喜欢第一位的。那在这里面，你刚刚说到的这个故事也好，或涉到游戏准则，都是以真正用户为核心。就这点来说，我觉得只有你真的做这一点，用户在使用的那一刻，一定会体验到这一点，那么他也会认可，对你就是信任，这就是品牌的信任啊。所以这点来说，就是我觉得在回到创业的主题来讲，我分享的觉得就是踏踏实实做事，为消费者提供价值，才我认为是最核心决定成功的要素。你做到了这一点，你的适当的表达啊，就是投资人会认可，消费者也会认可。首先是消费者认可，投资人会认可。所以这就是这个产品之外的一些故事。我们怎么样看产品？我们怎么样看产品开发？我们怎么样看啊创业的这个核心这个路径？ 好的，那最后我们也希望这样一颗有生命的神奇豆子，可以得到更多孩子和家长的喜爱和认可。 对啊，是的，如果我也希望，当然借这个地方也说，对吧？如果对这个事情有感兴趣的朋友的，也可以跟我们多交流，是吧？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有很多愿意相互交流，我们相信，我以前任正非说那句话，其实大的方向我们都可以交流的。其实思想和别的东西不一样，越分享越多，它不像别的东西，它这个稀缺资源越分享越少。啊，然而思想不是这样，它有碰撞，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这个领域里面，大家也可以就说感兴趣，我们可以多交流啊，甚至有对这个事情感兴趣，可以考虑加入我们，是吧？啊，对，然后有什么愿意交流都可以相互交流。感谢车库咖啡提供这个机会，让我们来跟大家交流。对，我们希望车库咖啡做得越来越好。 为什么这样？爱情不是我想象，就是找不到往你的方向，更别说怎么遗忘。站在雨里，泪水在眼底，不知该往哪里去，心中千万遍不停呼唤你，不停疯狂找寻你。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我也不知道那么多无奈，